钟声响起，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，呼唤我姓名。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，离别了才觉得不迷信。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？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，让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云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那么近，那位